性平味甘。而且后世啊，在他的这个牛肉的营养当中也研究出来，哦，牛肉补益脾胃，是吧？还能什么呢？补虚强壮，哎，而且呢，还能啊，消除体内的脾积和水肿。哎，这个非常了不得，是吧？中医中药当中补药、食补都很多，是吧？那么现在之人呢，今世之人，他往往啊人虚，不是说什么呢？哎，营养不良了，往往是阴瘀致虚，是不是？哎，往往是营养过剩，痰湿厚重，是吧？但是你说吧，你单独给他泻，他身体还很弱，你如果妄补呢，他还容易生内火，是吧？所以现代的金石之人在适时进补的时候怎么着啊，哎，既要兼顾进补，还要防止痰湿水湿的蓄积啊，这个就很难了。但是天地灵气啊，对不对啊？人们吃牛肉，把牛肉当绕吃，哎，药食同源，药食同源，可绝对不是你把那个药都拿到家当饭去吃了，不是，是告诉大家从平素的饮食当中，以其食物偏性，以食为药，哎，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啊，一个什么呢，哎，进补的过程啊。尤其我们给大家讲中医健康管理，是吧？你就不能像那个西方医学的健康管理告诉你吃维生素，是不是啊？啊，吃饭呢像那个饲养员一样啊，你计算好热量，计算好消耗的卡路里，把人的养生当成了这个饲养员，那也不行，是吧？所以一定要知道这饮食当中的文化意义，是吧？那么我们要给大家讲的就是这个牛肉补气汤方，但是呢，一定得把这汤做对了。啊，别做错了，是不是啊？你包括就做这个牛肉补气汤方，补元气的这个汤方啊，你牛肉的取材是吧，一定要是黄牛肉，是吧？但是南方那时候很受局限的，它不像现在我们把这个黄牛肉也都运到南方，原来好多南方，你像什么这个云南的、四川的，那都只有水牛肉，它的作用就大打折扣啊，大打折扣，是吧？那么下来呢，我就给大家叫引经据典，我得画出有据，是吧？下面我就拿几本书，是吧？看看古书记载这个牛肉化肉为液，是吧？来补益人的五脏六腑，来补益人的筋骨皮肉，你看看吧，古书记载消渴之症就是用牛肉化肉为液，以肉当药来把它治好的，对不对？哎，这里边引几篇文章啊，引几篇文章啊。首先呢，就是这个别录啊，别录它当中首先就提出了啊，这个牛肉化肉为液啊，药食同源呢，把这个牛肉当作食补的这个药材，你不是拿那个铁锅炒啊，你也不是说我拿砂锅拿上土豆萝卜我炖，不是啊，牛肉啊作为食补一定是化肉为液啊，不是煎烤啊。那别录当中有这样的记载啊，牛肉主消渴，你看第一条主消渴，所以今时社会富贵病消渴症，糖代谢紊乱脂肪肝，包括那个什么呢，痛风高尿酸血症，你火锅汤你喝了你疼吧，哎，牛肉补气汤方，哎，你喝这个主消渴，止泻安中，益气养脾胃，是吧？所以这第一个啊，那个血糖高糖代谢紊乱糖尿病那个跑肚拉稀的人群，哦，止泻安中，益气养脾胃，是吧？ 第二部书这个《千金实质》，是吧？大家都听过那个《千金药方》，是不是？这里叫《千金实质》啊。他说这个牛肉有什么作用呢？叫止唾涎出，啊，止唾涎出，就这人那老唾多嘛，甚至有的哈喇子挺老长，哎，就是涎症，小儿流哈喇子，老人中风的，痰湿厚重，口角流涎的，哎，都可以喝这个什么呢？牛肉补气汤方。那么下面说一个就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书了啊，《本草拾遗》，啊，《本草拾遗》。啊，是对《本草纲目》的一个什么呢？哎，一个这个补剂啊，补剂。提到了牛肉有什么作用啊？消水肿，除湿气，补虚，令人强筋骨而壮健。啊，现在人为什么得病？哎呀，我很虚，我很弱，是吧？哎呀，我这个骨质也疏松了，我那个腰椎间盘突出了。什么意思？啊，筋微软，骨头呢也不壮了，哎，这个牛肉有强壮的作用，而且强壮同时，你看消水肿除湿气。那么水肿最严重的毛病是什么呢？哦，肝硬化的腹水，啊，肝硬化的腹水。所以在这儿告诉大家啊，牛肉补气汤方，用砂锅煲制而成，牛肉。为这个汤方当中的君，那么君臣佐使还要用到什么呢？哎，鲫鱼猪蹄儿。孔子云啊，食不厌精，所以把这个牛肉要切成什么呢？切碎了，啊，像切脚馅一样把它切碎了。你别拿整块牛肉你就扔里头了，是不是啊？哎，要把它切碎了。牛肉呢要一斤，鲫鱼一条。是吧？而且这鲫鱼呢要去内脏，去鳃，要留着这个鱼鳞，是吧？你到大馆子里边有鱼鳞粥，对不对？补胶原嘛，补胶原啊。那个鲫鱼啊有补脾、补脾胃、行水湿、消水肿的作用，是吧？我跟大家讲过，肝硬化腹水有个鲫鱼红小豆粥，哎，就是这鲫鱼的作用。啊，还要一只小猪蹄儿，要前猪蹄儿啊！你别弄一只大猪蹄儿，二斤多不要，小猪蹄儿，你太大了，太大破瓣儿。所以食不厌精啊，不单是你把食要切细了，而是要验证这里边的精细文化，啊，一定要按照方子来做，啊，大枣十枚，要正常的枣啊，正常的枣就跟咱们手指头大拇手指头那么大正常的枣，啊，你别说，好家伙！我到那新疆整的那个比核桃还大那枣，我告诉您的转基因了啊！咱们要用这个正常的大枣，小枣就行啊，别太大啊，别变异了啊。而后呢，还要加山楂啊，三颗山楂。当然了，那牛肉补气汤方当中，这个我刚讲了，药灵天地之气，你做食疗这取材也要地道，为什么不能用水牛肉啊？哎，你看在滇南本草当中就有这样的记述啊，他记的就是什么滇南，滇大家知道云南嘛，是吧？云南简称滇，哎，那就记到了水牛干什么呢？水牛安胎补血啊，水牛的作用是安胎补血的，是不是啊？而黄牛肉功与黄芪通功，它是补气的啊，补气的。所以呀，我们用牛肉这个补气汤方大补元气。你若把它换成水牛肉了，我告诉你，你补气的作用就弱了，是吧？甚至它只能简单的补补血、安安胎。哎，所以这是我给大家为什么说，哎，这个做牛肉补气汤方这个取材一定要地道。 以下是广告时间。富真牌杜仲骨碎补胶囊。本品是以杜仲提取物、骨碎补提取物、补骨脂提取物、岩羊藿提取物、碳酸钙、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事实证明，具有增加骨密度的保健功能。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徐老师您好。 人说话呢要话出有据，是吧？啊，你说你徐老师的这个牛肉补气汤方能够大补元气啊，你说补他就补啊，啊，不是我说啊，是历代医家啊，历代医家均有记载啊，均有记载，是吧？那牛肉啊，它是一个性平味甘的食材，而且牛肉没有什么异味儿啊，没有什么异味儿。所以说啊，你看什么水煮肉片儿啊，孜然牛肉啊，吃牛肉它都要用大量的佐料，因为本身你要单吃牛肉，形头嚼辣，没什么味道，所以它就靠佐料来发味儿。而我们这里的牛肉食补进补之方叫牛肉补气汤方，也叫元气进补汤方啊。这个食材当中呢也有君臣佐使啊，以何为君？你牛肉为君，以牛肉补五脏之气，是吧？元气养着五脏，五脏的气足就是给元气养老啊，啊，就这么简单啊。那么以什么呢？哎，猪蹄儿和鲫鱼为臣使啊。什么叫臣？臣就是来辅佐的嘛，是吧？有了牛肉补气，那么气和血是要来平补的啊。那么猪肉它专门是来补肾精的，也就是猪肉是滋阴最好的食材，是不是啊？但是呢也恰恰因为猪肉是人最容易吸收最广泛食用的食材，它又能补肾，它又能滋阴，阴多了就是痰湿啊，阴多了就是痰湿，所以吃猪肉为什么容易发胖，就是水湿过盛，痰湿厚重，是吧？那么猪肉既是滋阴的食材，所以呀自古啊有一个方子叫什么，叫猪油膏啊，猪油膏啊，这个呢就专门来调什么呢，手脚的皴裂啊，手脚的皴裂，它是滋阴润燥之方啊，滋阴润燥之方。而且我给大家还讲过一个调和油，是不是啊？就是这个荤油，你看你拿牛肉拿羊肉你靠不出来油啊，老百姓说的猪油大油说的都是这个猪的脂肪化成的油脂，是吧？这个油脂啊，它具备植物油所不具备的作用。现在老百姓说健康了，我们都不吃肉，都吃植物油。我告诉你，只吃素不吃荤的老人有几个危险性。第一个，就容易细胞突变，容易出现细胞的恶变。因为植物油大多为什么呢？不饱和脂肪酸。那么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在体内堆积之后，它就会产生一个什么呢？哎，脂质啊，过氧脂质，是不是？那么这个过氧脂质呢就容易形成细胞的突变。包括前几年，是吧，大家到饭店吃饭都很担心，是吧？甚至有的饭店老板都挂出牌，本店绝不用地沟油，是吧？美国科学家研究了说快餐食品是垃圾食品，你以为是拿荤油砸丸子吗？不是，它都是植物油过度的烹炸食品，是不是啊？那就叫地沟油，是不是啊？所以啊，老年人素食说我就吃素油素菜，我一点荤腥不吃，我告诉你容易产生体内细胞突变，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不吃荤的老爷子老太太老年痴呆，这有依据吗？当然，是吧？这什么依据？给大家慢慢说啊。这一句是这样的，说咱们吃这个荤油当中它含有大量的胆固醇和饱和的脂肪酸。你看刚才咱们说了，那植物油它是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你再把它反复的烧开了，把它什么呢，过度的氧化，就成了过氧化脂地沟油。 是吧？而荤油当中呢，它是饱和脂肪酸，你怎么把它烧开了，它也不会过氧化。而且呢，这荤油当中含有什么呢？叫花生四烯酸，是吧？这花生四烯酸，它一能够调节血脂，它二呢，这花生四烯酸呢和人体内的亚油酸、亚麻油酸，你看啊，这说着挺绕口啊，那没办法，科学家就这么写的，就这么记录的，是不是啊？这科学素材就这么写的，是不是？那么刚才为什么说你老吃素不吃荤容易老年痴呆呢？哎，就是告诉大家，荤油当中的双碳多烯酸为长链的不饱和脂肪酸，与人体神经系统和大脑组织的生长发育息息相关。你看没看呢？所以那小孩啊，你不吃肉，大脑发育受影响。老人呢，你再不吃点荤腥，脑退化，是吧？你多巴胺分泌少了，帕金森，是吧？脑神经脱髓鞘退化，脑白质病变，老年痴呆，啊，老年痴呆，是吧？此外呀，这个荤油当中啊，它这个什么呢？它还可以防止体内的胆固醇的堆积，啊，抗血小板聚集，有减少微血栓形成的这么个作用。啊，这个不是我研究的啊，科学家研究的。啊，这是吃荤油的好处。啊，吃荤油这么好，咋吃啊？啊，我以前给大家讲了，调和油，炒菜的时候，啊，这荤油和素油一比一的比例，既容易被人体吸收，又容易帮助体内的油脂垃圾代谢排出。啊，而且我还让大家做过一个实验，你纯素菜，你杂鱼炒肉的这个什么呢？炒素菜的这个油，你拿热水刷不好刷，它容易粘在盘子上不下来。而反之呢，你调和油，是吧？你素油炒的肉菜，你或者素油和这个调和油一比一配比了，哎，你再炒那菜，那个盘子拿热水一涮，干净了。哎，这就是个相似相容的原理，是吧？啊，今天别跑题啊，因为咱们今儿还要说这个什么呢？哎，牛肉补气汤方要说这个牛肉的作用。那为什么扯到吃荤油啊吃素这儿呢？因为我们一讲这个补气汤方，不少老年朋友，哎呀我不吃肉，哈哈。我说那没办法呀，是吧？你不吃肉就不要吃这个了。说那有什么办法呀？因为人得病是自作自受啊。你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你就会得什么样的病。你不吃肉会有不吃肉的病，而现代人只知道肉吃多了得什么病，却不去分析不吃肉得什么病，是吧？所以近十几年来，我们一个牛肉补气汤方啊，已经解决了啊数以百计千计啊天天吃素的人的那个顽固的恶性疾病啊。他们不但能喝这个牛肉补气汤方啊，而且哎还馋了啊，原来是吃了肉恶心才改吃素的啊，现在呢偶尔还馋啊，想让孩子们做点肉吃。这就是恢复人的元气，恢复人的五脏的功能，恢复人的本来的知觉啊，知道饿了，知道馋了，这人能活啊，而且能活得很健康很长寿啊，见饭不知道饿，吃什么都没滋没味儿，元气耗尽。啊，有病的人病会越来越重，没病的人早晚得病。因为你本身的知觉没了，你本身的五脏功能破坏了，那么你不就为再为得病埋下伏笔吗？你对不对啊？好了啊，上回我们给大家讲了这个牛肉啊，分水牛肉和黄牛肉啊，以黄牛肉为食补入药者最佳啊。那么牛肉呢，性味甘平啊，有强筋壮骨、补虚养血、化痰息风之功。 古代啊，素有牛肉补气、共同黄芪之说，啊，说这牛肉啊，跟那个黄芪啊，跟那个中药材黄芪，哎，有同样的功用。那我告诉大家，这是我们古代的医家谦虚了，啊，这个牛肉补气呀，如果说它共同黄芪的话，那我告诉你，那它应该叫什么呢？叫肉黄芪，对吧？哎，它对人的滋补的作用啊，远远的超越了黄芪，是吧？你黄芪补气，吃多了上火呀，是吧？而牛肉补气呢，不但补气，还养五脏之津液，还能滋润皮肤毛窍，哎，这是黄芪做不到的啊！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讲这个食补胜过绕补的道理。那么既然呢，我们要引经据典啊，让古代的这些医家医书要说说他们对这个牛肉养生食补药食同源的记录，是吧，让古代医家做个证明，是吧，那么就少不了《本草纲目》，对吧，哎，因为李时珍《本草纲目》是对历朝历代的医家药书把这药材做了一个最大级别啊，为集大成者，这了不得的事儿，是不是啊？你包括咱们中医的现在的药典啊，中国的药典、中医药典啊，它也应该是以《本草纲目》做蓝本。那所以呢，我今儿呢就把这《本草纲目》对牛肉它的食补啊补气的作用，它的原版记载，我们把它累计了四条。第一条啊。牛肉安中益气啊，安中益气说啥意思啊？我们以前听过叫补中益气，什么腰椎间盘突出的、胃下垂、肾下垂，是吧，我们以前都叫补中益气，补过了就生内火，对吧，补之不足呢就起不着作用，哎，所以牛肉它补而无害，叫安中益气。什么叫安呢？就是特别舒坦啊，特别舒坦，三面环山，是不是啊？啊，家里边有人给你看家，这个城池三面环山，易守难攻嘛，啊，非常安静，非常镇定的样子，这就叫安。所以这是牛肉《本草纲目》当中的第一个作用，安中益气啊。第二个作用呢，养脾胃啊，养脾胃，是吧？脾胃为人的后天之本，是吧？那牛肉作为食补之材，一则能补气血，二则能养脾胃。我既能补你的气血，还能让气血生化的这个道得到濡养，这了不得，是不是？那三者，补虚强壮，强筋骨，啊，这是牛肉的强壮作用。啊，第四条，就是我要给大家讲的。为什么现在这么多富贵病，那么多富贵病的人还那么虚，哎，就是因为你体内水湿厚重，体内产生了瘀阻和垃圾，哎，所以牛肉的它在《本草纲目》当中记录的第四大的药食功用啊，消水肿除湿气啊，消水肿除湿气，是不是啊？当然了，牛肉作为食材啊，你去吃它的方法五花八门啊，但是我不是厨子，对吧，哎，是吧，我不是厨子，我不教你怎么做菜了啊，我们这个是以牛肉为食补之药材，叫以食当药啊，以食当药，所以给大家推荐的是牛肉补气汤方的正确做法。所以啊，这回大家你再问说啊，我什么人能用这个补气汤方啊，我原来的回答，我什么人都能用，对吧，好多人不满意啊，啊，再补上两句啊，久病身体羸弱，是吧，啊，女性怀孕期间适时滋补啊，生下胎儿啊，你这个什么坐月子期间的下奶的进补啊，那小孩呢啊，小孩啊，满了月之后啊，满了月之后，你能喝奶，能喝米汤油的，就能喝我这汤， 对不对啊？那老爷子你在医院，但凡你能从这个胃管里往里打东西的，大夫让你打小米粥，我告诉你，咱们的牛肉补气汤方比你小米粥好吸收啊，而且比你小米粥的那个补气养五脏养脾胃的能量呢大得多了。 以下是广告时间。云心牌蛹虫草思奇胶囊，本品是以蛹虫草、黄芪、菟丝子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云心牌蛹虫草思奇胶囊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食用，不适用于少年儿童者服用。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元气的补气汤方啊，我们把它叫做牛肉补气汤方。这里用到了什么呢？牛肉、鲫鱼、猪蹄儿。牛肉呢是一斤切碎，一定呢要是黄牛肉，因为水牛肉呢只能补血安胎。在中药的地道药材当中啊，补五脏之气的是黄牛肉而不是水牛肉。那这一斤的黄牛肉把它切碎了啊，把它切碎了，鲫鱼呢手扒着这么大一条，去内脏去筛，但是不要去鳞，是吧？因为我们要用的就是鲫鱼的暖中和胃行水利尿之功。那么猪蹄儿呢，要猪的前蹄儿，这个猪蹄儿啊是越小越好啊，不要那个大的那个后猪蹄儿，因为咱不是为了吃猪肉。中医说息为筋之海也，是吧？所以我们用这猪蹄儿，也就是用这个猪膝啊，猪的小小膝关节嘛，是吧？用的是猪的蹄儿和蹄筋儿。那么猪肉是补肾的，补的是寒冰之水，所以人想长肉啊，人想滋阴呢，你都要吃猪肉。但猪肉呢有它的好处，大补肾精，那么猪肉也有它的不足，就是它比较寒，是吧？寒水多了就会生湿，是吧？所以吃猪肉是最容易肥胖的，对不对啊？啊，所以不宜多食。那么这里用到猪蹄儿，一个是取猪肉补肾精滋肾水，从西方的生理学上来讲，这猪皮熬制的这个冻，它又补了人的胶原，胶原蛋白是养细胞膜和细胞液的。而这蹄筋儿呢，以筋养筋，它是滋肝血的啊，滋肝血的。啊，这里把这个牛肉补气汤方的君臣佐就给大家说清楚了。啊，君者为牛肉，臣者为猪蹄儿，是吧？啊，佐什么呢？啊，佐以这个鲫鱼行水利尿，补益脾胃，是吧？那还得有绕引子，啊，用山楂化石，用砂锅为容器。而且呢一定是要慢炖锅啊，你不能大火烧开了不行，要小火慢慢的咕的，甚至于这锅不开锅，是吧？因为水一开阳气就泄了，是吧？虽然为汤，滋的是阴血，而是以汤补气，补的是五脏之气，所以这个牛肉补气汤方是阴阳和合。此外呢用到了大枣，这大枣一定是整个浪的啊，不要掰开，是吧？有个成语叫囫囵吞枣啊，没错啊，枣的外边是红的为心气啊，里边呢啊里边是黄的为脾土，它香啊，它能开心窍啊，益脾气，是吧？哎，这枣就起到了一个佐料的作用啊，佐料的佐。喝这个牛肉补气汤方，不能加盐，不能加酱油，原汁原味儿。 有的人说我喝着没味儿啊，啊，你吃中药汤的苦，你加白糖，我告诉你就坏了饮药归经之味，是吧？中药者四性五味，四性者寒凉温热，五味者酸甜苦辛咸。中医的中药都是往嘴里吃的，用舌辨五味，而后呢，你别看它都进了肚子，最后脾胃运化，各药走各经，是不是啊？各药走各经。你包括我们为什么吃六味地黄丸，吃桂附地黄丸，用淡盐水做药引子，就是这一个咸的滋味可以引药先入肾经，是不是？所以补血的药它都是甘甜之味的，为什么呢？因为甘甜之味先入脾胃之经，是吧？那泻心火的药呢，安心神的药呢，苦味的苦入心经。那养肝血的东西呢，酸味啊，酸入肝。那么解表的药，发汗的药呢，辛辣之味，老百姓说的话，呛呛辣，是不是啊？发散。所以这是五味入五脏，而牛肉补气汤方它是合补五脏之气，所以说你不要往里加佐料，它只有一个味儿，香味儿。你尝不出来里边的酸甜苦辣，但是你细咂摸咂摸，它好像把这酸甜苦辛咸，好像把这五味儿掺和到一起，都有肉都无，是不是？哎，这是元气汤方它补人的元气，滋养元气的阴血的作用。另外咱们读这个古学经典的时候啊，在这个《本草纲目》当中，我们也给大家重点论述了，是吧？牛肉啊，一则补虚强壮啊，二则生化气血，是吧？三则呢，行水利尿，它得化湿，是不是啊？它得化湿气，而不是把这个一碗汤一锅汤灌到肚子里它留那儿，不是，它是增加了你元气，增加了你啊除故纳新的能力啊，除故纳新的能力。而且牛肉呢还能止消渴啊。什么叫消渴啊？消渴是咱们中国中医文化对啊人干吃不长肉，是不是啊？或者什么呢，上消烦渴，中消善饥，下消怎么的啊，多便多尿，哎，和现代医学讲的糖代谢紊乱，哎，它是一类症候群。所以有人就问我了啊，说这个牛肉补气汤方都是肉啊，是吧？我们富贵病的能吃不？告诉你，牛肉黄牛肉在《本草纲目》当中的啊药材辩证当中，它就是止消渴的，是不是啊？所以我们的祖先就用牛肉汤来治这个消渴之症。而今时之人，是吧，你为什么长那么大个体格，是吧，反而浑身无力，为什么外强中干呢？哎，都是消渴之症啊，消渴之症。什么叫消？消就是多食善饥啊，多食善饥啊，内火把人化掉了啊。所以喝这个补气汤方，既补阴血，又养元阳之气啊，元阳之气啊，配上这个草龙珠啊，配上草龙珠、山葡萄、葡萄籽的提取物啊，不是喝酒啊，不是喝葡萄酒，这家知道。那么元气三件宝，有了食补啊，有了食补，那么还有心肾相交的睡眠呢，是吧？现在睡眠障碍是现代人生活当中的一个大毛病啊。但是失眠呢又是最为复杂的一个临床病症，是吧？不是简单的给你吃点安眠药 把你这个毒昏了药倒了就那么完事儿了，不是的，是吧？而且现代医学也逐渐的认识到了睡眠障碍不是简单的让人睡着了昏睡那么简单的事儿，是吧？因为现代医学家也在研究睡眠分快波睡眠慢波睡眠，人为什么要睡觉啊，不单单是神经上的兴奋和抑制，它还有内部的组织器官，它的内分泌，它的循环，它的免疫，它的解毒排毒，组织细胞修复等等复杂的层面，是吧？所以当现代医学在逐渐认识睡眠本质的时候，是吧，提前个两三千年啊，我们老祖宗中医文化就告诉你睡眠的本质啊，用了两句话啊，一个叫心肾相交，一个叫水火相济，是吧？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但是中医文化就有这样的特点啊，这也是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叫大道至简。哎，就是越大的道理它越简单，但是你不要被这个简单所迷惑，其实它里面有着很深的含义。那么下来呢，我就给大家讲讲元气培固，是吧，如何从睡眠调养。我今天先给大家说说这睡眠的本质啊，不是把一棍子把你打晕了啊，一棍子给你打晕了，你起来轻则脑震荡，对不对？重的打坏了脑内损伤，嘴歪眼斜了，是不是？哎，那休克昏迷和睡觉可不是一桩事儿啊。那么究竟什么是正常的睡眠呢？我们先说这头一句，心肾相交。说心肾相交之前，先给大家说说心神和肾志啊。什么叫肾志啊？心藏神，肝藏魂，肺藏魄，脾藏意，肾藏志，是吧？你听这个几个字啊，神魂魄意志，哎，这好像我们生活当中经常用得到，是不是啊？说这个人有没有精神呢？是吧？这个领导有没有魄力啊？啊，我们做什么事要有很好的意志啊？没错，说的就是这些人的生命本能，是吧？那人的这些生命本能从哪里来呢？哎，从五脏六腑而来。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人呢，人有精神啊，人呢做事要有魄力，而且呢人想成功啊还要有一定的意志力。那么这里说到的精神、意志、魄力哦，还有胆识，是吧，它都是人的生命本能。而这里呢提到的人的某一种神，是吧，还都带着人的某一脏或者某一腑。那这说明了个什么问题呢？哎，这就是我们今儿要给大家说的人的五脏六腑，是吧，人的身体结构啊，决定着人的生命本能，是吧？先给大家说精神啊，肾藏精啊， 心藏神。心神足，人就会有很多想法和欲望，是吧？那么你光有想法和欲望，你兜里没钱，是不是什么事儿办不了啊？是不是啊？所以心为君主之官，你想干点什么事儿，你是不是得国库里有钱呢？那什么是钱呢？啊，钱就是人的精血。哎，我们把它叫肾精，啊，肾精，叫肾藏精，精足了，人才能有气，也就是我们说的生命功能。当精和气都特别足的时候，哦，你才能想干嘛干嘛，甚至你才能想让别人干嘛干嘛，啊，你才有精神，你才能影响别人，啊，这是精神。啊，那魄力呢？啊，诸葛仲医说肺藏魄，是吧？我以前给大家讲过北方的一句俗话，是吧？说这个某某人，是吧？三棍子打不出来个屁。你看这样的小伙子，你就不讨那姑娘的喜欢，怎么着？说这人呢太没魄力了。啊，你看那姑娘都喜欢什么样的人呢？啊，喜欢能说会道，到关键时刻能够拍板定音。哎呀，这人呢太有魄力了。你看，这是我们传统的审美观点，是不是啊？老一辈人啊，包括我们现在40岁50岁的人，哎，都有这观点。但是呢再年轻的人可就没这观点了啊。现在人都讲叫帅哥美女，是吧？帅你是外面的，是吧？你里边拿什么支撑着的呀？啊，外面一个帅帅的面孔，里边一个肾精不足的身体，啊，那将来啊这个帅哥啊是哥哥姐姐还不一定呢，对不对？哎，所以这是什么呢？时代的产物啊，文化的产物。所以我们那一代人呢更注重什么呢？本质，是吧？所以大家你注意啊，你看现在的好多人说这个世界首富怎么长成丑八怪啊，不要紧啊，他在我们心当中比那些什么呢啊油头粉面的小生要帅得多，甚至他是我们心目当中的英雄啊，大企业家，是不是啊？啊，或者这个学者啊，教授，我们不看他长得漂亮如何，我们都要看他内在的内涵啊。这里就提到了魄力啊，肺藏魄。那力呢？力量从哪儿来啊？啊，力量从肾上来。所以人有魄力，不是说你能说多大的话，而是你有多大的底气把话说了，把事儿办了，叫魄力。你把话说了，事儿没办，那叫吹牛，对不对？哎，叫说大话，那就不叫魄力了。所以魄是以力作为源泉的。所以呀，肺藏魄，肾藏精，精就是力量，肾藏的力量。所以人有没有魄力，哎，看你胸廓是不是饱满，看你早晨改大便是不是顺通，这都是魄，是不是啊？而力呢，啊，力就看你的腰椎啊。为什么现代人那么多人得腰椎间盘突出啊？从表证上讲，腰椎间盘突出是肝血不能养筋，所以关节滑脱。而从根上讲呢，是吧？腰为肾之府也，腰转不能，肾将疲也。你大家伙你注意啊，得腰脱的人啊，一少部分是身体虚弱的人，一大部分呢都是有蛮力气伤了力过度的得了腰椎间盘突出。什么意思？伤力是伤什么了？伤了肾了。所以腰椎间盘突出，你说我知道补肝养血吃养筋的食补，我告诉你，你叫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哦，好多人说我得了腰脱，我要防骨关节病变，我除了补肝养血，我还培固肾精了啊，我还吃了这个杜仲啊给腰椎温灸热盐袋，对吧？ 哎，你发现你那腰椎就比那些做牵引的，哎，比那些单纯按摩的好得快。什么原因？哎，就是你的肾精足，你那个命门火旺，它才能生肝血，才能养你的筋也。所以我们常说筋强骨壮，筋强骨壮，只有筋强骨不壮，一使劲咔嚓骨折了，只有骨强筋弱，那就错位了，对不对？那就是什么呢？伪症啊，萎缩嘛，肌肉萎缩嘛，是吧？肌肉萎缩的下一步就是骨瘦如柴，就是那骨头骨质疏松啊。这说了，生命本能的魄力源于肺肾啊。那还有意志啊，人要有意志力啊。什么样人能有意志力啊？人的意志从哪儿来呀？人的意志从学识来啊。正所谓站得高看得远，心之所存为之意，是不是啊？啊，什么叫心之所存？在这儿我们再多说两句，说说人的心脏。大家在本上写两个心啊，一个是心脏的心，一个是新旧的心。说我们人长这个心是干什么的？哎，我们老祖宗教育我们叫日有所心啊，不是说我们天天照着镜子看看我们心脏长什么模样，不是啊。苟日新，日日新，啥意思？就是人要不断的认识新鲜的事物，甚至人要不断的更新心境，欣欣向荣，你才是一个新人，你才有新的生命。反过来，你不学习，不认识新鲜事物，那是颗死心，死心眼儿。那么你认识新鲜事物了，你有记忆吗？啊，心之所存为之意。哎呀，昨天我学了个新知识，我记住了，今天我再学点新的，我又记住了。你学个十年二十年，博士硕士，对不对？啊，古代的大学士啥意思？知道多，见得广。所以有文化的人，见多识广的人，是吧？再加上他有个好身体，他就有意志力了。什么意思？智。哎，人把一件事想到了，认识到了，能够把它坚持做到底，做到好，这就是志，叫志向。我们小的时候叫理想，是吧？小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读初中的时候，啊，叫要为理想而学习，要为理想而奋斗。你等到大了，哎呦，我大学毕业能找个工作，混上吃喝不错了，是吧？啊，等找着工作说，哎呀，我这月别月光族就得了，怎么着了？啊，不是你的心里有病，而是你的身体有病，是你的意志力越来越薄弱了，志向没了，啊，志向没了，是吧？反过来呢，是吧？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呢，在我们身边好多这样的人，包括前一段时间我们看那个中央台啊，说那个采访那个咱们那个中国首富，是吧？啊，说他的成长历程，啊，那主持人还开玩笑说，你能想到吗？哈哈，30年前你旁边那个小鼻涕孩儿，好家伙，现在啊，中国首富啊，有人给算了一笔账，是吧？一天中500万的这个奖票，天天中得中3万多天，得100年中奖才能种成这个模样。你能想到是那个小鼻涕孩吗？啊，你想不到啊，人家做到了。所以生活当中就是这样的，你在睡大觉的时候人在读书，是吧？你在天天这个上班喝茶水看报纸的时候，人家在创业啊。你在说我年底有奖金，你跟人喝酒的时候，人家说我要上市，是不是啊？甚至人家在经受什么呢？事业的危机的挑战。所以现在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都很流行一件事，叫同学会，是吧？ 有人说了，同学会是成功人士炫富炫成功的一个场所。我说你这么说呀，你就是什么了，哎，你就是心中有啥脑里想啥罢了，是吧？我们给大家讲过那个苏东坡的故事，是不是啊？苏东坡和佛印，是吧？两个人参禅，是吧？那个苏东坡就问那个佛印说，你看我像啥？人和尚说，我看你像尊佛。苏东坡动个小心眼儿，啊，和尚说，那你看我像啥？说我看你像泼牛粪，是吧？说啥呀，你眼里有啥心里就有啥啊。人家同学会，人家是成功人士，讲讲感情，想带吧带吧你这帮同学，你认为人家炫富，那就说明你心里自卑，是不是？只此而已，是吧？所以中国老百姓有句老话常说，别把好心当成驴肝肺，对不对啊？所以人要一个正的能量，正的思维啊。以上啊，给大家说了人的精神魄力、意志，这些人的生命本能皆因脏腑而起。啊，那这是基础知识的普及。我们要说到今天的重点，要说到睡眠的本质是心肾相交。哎，怎么又说到心肾了？刚才我们说精神的时候不说心肾了吗？心藏神，肾藏精啊。哦，答案已经出来了。什么叫睡眠？睡眠的本质叫心肾相交。心肾相交要干啥？心藏神，肾藏精，要让你白天有精神。你看，你说中医难吗？你说中医复杂吗？简单的不得了。所以呀，你失不失眠，你不用告诉我你晚上睡了多少觉，你也不用告诉我你从几点睡到几点，你更不用告诉我你一共睡了几个小时，醒了几觉，做了多少梦。我只问结果，是不是啊？中国人就是这样的，我们叫自古英雄不问出处。所以说我们中国人很知时务，英雄不问出处，问啥？问结果，问他的艰辛历程，是不是啊？啊，当时候小的时候都跟你尿尿混泥呢，你现在呢还在土了咖里头找豆包吃呢，人家呢，人家医科大学毕业，人家博士，人家专家，能看病，能救命，能给什么呢？哎，能给人带去帮助啊。我不是说农民不好啊，没农民都得饿死啊，中国是个农耕社会，是吧？但是人和人他的差异从那里来，是吧？磨砖成不了镜，我们的五脏六腑有差异，我们的元气有差异，我们的学习环境也有差异，我们的生存环境也有差异。但是是吧，我们开始那颗心是没差异的，我们从小都有理想，只不过有人坚持了，有人放弃了，是不是啊？啊，别老看笑话啊。好了，这样一来呢，元气之第二件宝，睡觉好，是吧？睡觉的目的是啥？